今天我們的經文就是記載在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節。經文是這樣說，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作工。他回答說，我不去，以後自己懊悔就去了。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他回答說，父啊，我去，他卻不去。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他們說，大兒子。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税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裡來，你們卻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們看見了，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我們今天很高興呢，我們是請到梁永善，在英國的梁永善牧師，是正道的題目呢就是羊為陰逢，咁大家記住吧。將時間交給梁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多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是我非常大的祝福，也都会很大的享受，我多谢天父，也多谢你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留意不是阳奉阴违，是阳为阴奉。什么叫阳奉阴违呢？大家都会明白的了，就是有人答应了你一些东西，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乐意帮你做的，但是跟住呢是完全没有做到的。讲就好爽，但完全没有行动的。这个就叫阳奉阴违啦。咁啊，有时呢我哋俾人哋咁样对我哋啦，但係不得不承认，有时我哋对人都会系咁样嘅，甚至我哋对我哋嘅神，对我哋屋企人都会咁样。所以今日同大家思想呢主耶稣讲嘅一个嘅比喻。呢、这个比喻里面呢唔单单有阳奉阴违，仲有就系阳违阴奉啦。咁咧，从当中咧，我哋检视我哋同神同家人嘅关系点样？嗱，当我哋讲耶稣嘅比喻，记住一样好重要，一定系要明白嗰个嘅背景嘅。咁呢个背景咧，我哋睇睇下边呢一章咧，咁咧就系讲紧啲咩嘢咧？咁咧，原来耶稣每一次讲比喻，都有佢自己嗰个独特嗰个嘅场景喺当中嘅。背景今次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哇，啲人是非常的有欢迎耶稣嘛。大家记得有个叫棕树节啦，就是他们用棕树枝来到欢迎罗撒辣要来的王啊，这样。甚至有些人铺那个衫在地下等那些驴仔来经过。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罗撒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和撒勒。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这一个的非常轰动，引起了很多人的留意，特别当时的祭司、长老，他们一直对主耶稣很不满，因为耶稣就指责他们，说他们是粉色的坟墓、虚假。咁所以喺呢一刻里面咧，见到人咁多人嚟欢迎耶稣，佢更加怒火中烧。及后咧，主耶稣去到圣殿嗰度，哇！见到圣殿竟然咧喺外邦人敬拜神嘅地方，俾呢啲嘅人点啊，贩卖牛羊兑换钱银。咁咧，而当中啲宗教领就乘机抽取咧一啲嘅钱啦。咁所以耶稣就好嬲啊！耶稣就嗡冧晒嗰啲嘅台凳，攞成鞭竹鞭子赶呢啲牛羊出去，跟住指责佢哋：点解你要嚟带去将神嘅殿变成为贼窝呢？咁而且耶稣唔单单咁做，耶稣仲点样呢？用神迹医治嗰啲嘅病人。我哋继续睇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到二十四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的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们成为贼窝了。在殿内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咁呢一班嘅人，佢利益受损啦，咁就好嬲啦。咁终于咧，佢哋忍唔住啦，就到耶稣嘅面前嚟去质问耶稣。嗱，如果我哋睇马可福音同埋路加福音记载咧，当中系有文士喺当中嘅。 咁咧，仲有就係長老啦，同埋祭司呢三種人咧，就組成咗猶太嘅公會。咁咧，即係咧呢一次挑戰耶穌嘅咧，就係公會嘅代表，有猶太嘅官方人士。好啦，我哋睇馬太福音21章嘅第23節，耶穌進了殿，正教訓人的時候，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說：你仗著什麼權柄做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你留意到這些事是指乜嘢？就頭先我哋所讀嘅經文咯，主耶穌潔淨聖殿啦、醫病啦、趕鬼啦、教訓人啦，甚至佢默許群眾稱佢為大衛嘅子孫啊嘛。大卫的子孙在他们的心目中即是什么？就是尼赛亚要来的救主。如果主耶稣直接来带入去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引起更大的冲突，还有有很多的问题会产生，这样的时候只会加速到耶稣基督的死亡。但我知道主耶稣绝对绝对不惧怕死亡，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不会怕而畏缩，但是他知道在什么时间才是他要为人摆上去的生命。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适当的时间跟他们正面冲突。他深知到每一件事呢，做事的时候一定是需要呢神所允许、神所定的时间。正正因为时候未到，所以他必定要忍耐了。我们留意下面这句说话，等候的时候所需要的勇气是比将自己交给敌人而引致结果的勇气呢是更加要多。有时等候真的不容易的，所以这个绝对不容易。留意了，主耶稣呢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呢用一些的问题呢来到还击这班权威的人士。好，我们看一看下面马太福音21章24到25節，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原来犹太人呢，他们是一个习惯人，你问他一个问题，得，那对方如果觉得你是挑战他，不是真心问他的话呢，他就会问，我都问返你个问题，如果你答到我呢个问题，我就回答你嗰个问题。如果你答唔到呢，我咪唔使答囉。咁耶稣就问啦，好简单啫嘛。施洗约翰嗰个洗礼，佢嘅权柄喺边度嚟呢？喺天上嚟呀，定是从人间而嚟呢？耶稣其实将佢呢个嘅问题呢，就等你哋喺两难之间。其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记唔记得有一次耶稣又被人家挑战，带了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女人，特登针对耶稣，他没有捉过男人的，就问耶稣了，这个妇人行淫应该怎样对他呢？因为按照律法规定，他行淫就要用石头钉他嘛。好了，如果耶稣说好啊，钉他咯，那就说耶稣没有爱心，你又成日都要宽恕罪人，接纳罪人，那你就钉他，那你就是怎样，就是没有爱了。好了，耶稣说咁饶恕佢啦，咁就大件事啦。因为呢一啲嘅律法系从神而嚟噶嘛，系神所规定噶嘛。你自己话系神嘅儿子，咁你咪即系点啊？否定翻咯，你同神所定嘅，岂唔系有矛盾咧？嗱，佢哋就咪就系将耶稣摆喺呢个两难之间咯。嗱，大家知道系咩？耶稣好有智慧，后屘同我哋讲，你系边个冇罪嘅，我石头掟佢先啦，叫啲人从注视这个罪人这个女人的眼光转到自己身上面。结果那些人不是一个一个这样走，又从老到少嘛，人老青鬼老灵。好了，所以耶稣今次呢照样用回这个这样的方法来带去挑战他们，要他们来带去解答，要他们来带去答究竟约翰的洗礼在哪里来的呢？这样。好了，约翰嗰个嘅工作系有目共睹嘅，可唔可以睇睇21章25節嘅下半节到到26節？他们彼此相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嗱，呢个就系佢哋嘅问题啦。施洗约翰嘅工作系有目共睹噶，大家唔好忘记喺马拉基书之后，到施洗约翰降生中间有400年叫黑暗时期，神系冇介入佢哋嘅历史当中啊嘛。但系施洗约翰嘅爸爸撒加利亚喺年老嘅时候，佢嘅妻子冇办法嚟到生育，但系却系生咗施洗约翰，系咪？咁所以咧，呢个系众人都好重视，而且唔好忘记约翰嘅工作，佢系有好大嘅成就。因为嗰时啲人咧嚟带去受洗咧，冇咩着数噶，佢咧绝对唔系冲动，而肯定咧佢哋承认自己嘅罪系有神嘅作为喺当中。而事实上，约翰咧就是、实践紧神嘅使命，有好大好大嘅感染力。如果我哋话哦，咁啊，施洗约翰嗰个嘅权柄一定系从神而嚟啦，如果唔系点有咁大嘅果效呢？诶，咁啊大件事啦，因为点解呢？因为施洗约翰都当众宣告确认耶稣嗰个嘅身份。我哋睇一睇约翰福音第一章26到34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我那再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好，我再睇埋落去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好，第32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甲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洗礼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我听不到好长的经文，我们就已经知道原来施洗约翰他很受人尊敬，但是他就怎样呢？他是去推介耶稣。所以你看到呢，在一些即是香港的明星啦，纵使有些已经过了气了，但在国内里面仍然可能是很多人喜欢的、哦。于是就怎样上去呢，就代言人啊，我买这些买这些什么东西，那些人就买咯。那好了，约翰呢，他来带去推介耶稣、哦。那很多人都相信，正如我带队呢去以色列啊，去土耳其这些地方呢，那是很特别的。那因为大家都熟悉我，就知道我是一个较为悭俭的，我不会买东西的。如果我一买嗰样嘢咧，啲人就唔使理噶啦，佢哋会即刻跟住买，因为连梁牧师咁精打细算，佢都买，而且佢嚟咗咁多次，咁呢样嘢一定系好噶啦，咁咪跟住买咯。咁所以啲人咧就会信约翰，跟住就相信耶稣。如果佢哋承认施洗约翰嗰种嘅能力系从神而嚟嘅，咁佢都要承认，喂，主耶稣嘅能力都系从神而嚟啦。好啦，咁但系如果话唔系，约翰的能力不是从人神而来的，是人间那些不信他的。哎，那么重大件事。因为为什么呢？那些人一定会怎样好嬲他。吓，你说我们即是施洗约翰这样。那一定会跟他呢来带去有对行的了。那所以呢他又不敢说了。正如很简单举个例，如果你对住一班的即是歌迷啊，疆土啊，或者嗰啲嘅歌迷，佢哋听紧你啲歌，你喺你当中，但你讲唔系啊嘛，唱得咁难听嘅，哎呀，关正杰啦，唱得好听过佢啦，咁样，我谂你会死啊，成班嗰啲歌迷即刻会揼你噶啦嘛，系咪先？好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唔敢讲。如果我哋话约翰哥嘅能力系从人间而嚟嘅时候，群众一定会好愤怒嘅嚟反对佢。因为百姓都认为约翰就是神的使者嘛。事实上 佢心底里边咧都否定约翰噶，不过佢哋唔敢讲明啫嘛。嗱，过咗片刻嘅沉默，佢哋就讲咗句唯心不知所谓嘅答案。第27节上半节，我哋就睇啦。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呢、这个答案其实就已经使到佢哋定咗自己嘅罪。嗱，唔好忘记佢哋系公会里边嘅人，系宗教领袖，佢哋有责任去教导子民，嚟带去边啲系真理要去遵守，边啲系虚假嘅要去否定，系咪？咁嘅时候，佢更加要教导子民，边啲系神嘅仆人，你要嚟听佢嘅说话，系咪？边啲系假先知，你要否定佢。喂，呢个系佢哋嘅职责嚟嘅。咁如果佢自己都话我唔知道，其实系将自己陷入一个咧好羞愧嘅境地当中，因为佢哋害怕群众嘅不满，而唔敢嚟带去讲出真话。佢好惊佢所讲嘅说话就引起别人嘅反感，而唔敢将心底嘅话嚟到讲出嚟。嗱，可能心底嘅话未必系真理嚟噶，系咪？呢一种系故意假定无知嘅软弱，呢啲嘅软弱嘅沉默系好可悲，系好可耻。我好中意下边呢句说话。如果我哋知道呢个系真理，至少我认为系真理，就唔应该惧怕或者顾忌而保持沉默。做牧者嘅更加应该系咁样添。我哋做牧者有阵时，哎呀，喺教会都系唔好讲奉献嘅道理啦，特别自己堂会嘅牧者，请外嚟嘅讲员讲啦，因为咧怕会有唔开心啊。我牧会嘅时候，我绝对唔会怕会有唔开心而唔讲噶。我每两年嘅四月第一个礼拜或者三月最尾一个礼拜咧，一定系讲奉献噶，因为啱新嘅财政年度啊嘛。好啦，会有嚟得系去缺乏咗委身，我会去提醒，甚至较为严厉嘅指责啲人，譬如敬拜嘅时候成日迟到，我唔会怕佢哋嘅不满而唔出声咯。甚至如果你有听我讲嘅永善论坛，喂，我会认为啱嘅，我就去讲。但可能有人留言噶，话我系咩咧？神棍啊，乜乜啊咁样。咁但系我唔会因为呢啲而闭口嘅。我哋系应该，如果觉得系呢个系真理，我哋据理力争，按理嚟带去陈词。于是呢班人呢讲咗句违心嘅说话，我哋唔知道。于是耶稣就回应佢啦。马太福音21章嘅27节嘅下半节，我哋有睇。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唔识答我嘛，咁我冇需要答你咯。耶稣就运用智慧化解咗你恶意嘅挑战啦。就好似呢班人曾经问耶稣应唔应该纳税俾该撒，咁丁税嚟嗰个，咁耶稣就话到该撒嘅物归俾该撒咯，神嘅物归俾神咯，系咪先？嗱，主耶稣咧系好唔满意呢班人，于是耶稣就喺群众嘅面前嚟到系去抵抗咗佢哋嘅挑战之后，佢就向群众讲咗一个比喻，针对佢哋啦。呢、这个就系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但呢个比喻系好短嘅啫，马太福音21章28到30节得三节经文嘅啫。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可以，你今天去葡萄园里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啊，去啊，去啊。他却不去。好啦。两个的儿子好简单，个爸爸呢叫个大仔去葡萄园做嘢，个大仔即时嘅反应咩？唔系，佢否定咗，唔肯听。但系后嚟可能佢谂下，咦，爸爸对我好好啊，而且呢个嘅葡萄园里面啲嘢我都有份㗎嘛，咁我冇理由咁样拒绝佢噶。咁于是呢佢就有啲后悔，结果佢就去葡萄园里面呢帮手做嘢啦。咁呢个大儿子系咩呢？记住，佢就系阳为阴逢。咁呢我哋睇下边嗰张图片啦。咁呢个系咩呢？就系正面嘅。咁呢好啦，佢表面反对，咁呢唔顺从，但后面呢就乐于遵从。 而当佢叫小儿子去葡萄园工作嘅时候咧，呢、这个小儿子好快嘅嚟又答应咗啊，最终系好舞美非堂，结果就系阳奉阴违。我咁大家见到咧，就系、是、黑白两种色，唔知点解啊？其实咧系有公仔噶，咁咧但系唔紧要啦。咁啦，我就睇到阳为阴奉，呢、这个就系大儿子做嘅事。但系小儿子系乜嘢？就系阳奉阴违，我所熟悉噶啦。咁跟住咧，第31节，耶稣便问群众一个问题啦。佢点讲咧？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啊，原来咧喺原文里边呢、这个问题一开始咧就放喺度噶啦。啊，你哋认为边一个遵行父亲嘅命令咧？先讲呢个比喻。好啦，大家谂一谂，你觉得个大仔遵行爸爸嗰个嘅命令啊，定个细仔咧？我好相信你哋一定会谂呢、这个就系大仔啦。好啦，当然好啦，其实大仔系咩咧？主耶稣就讲咗个比喻啦，跟住佢会解释。喺呢个比喻里面嘅大仔系咩咧？就系、是、代表咗娼妓、税吏同埋啲嘅罪人。咁咧，小儿子系咩啊？就系、是、代表咗嗰班嘅长老、祭司、文士。咁大家明白喺犹太人嘅心目中咧，嗰啲嘅税吏、娼妓，全部系社会里面嘅渣滓嚟嘅，咁啊人间嘅垃圾，俾人轻视、俾人拒绝嘅。但系呢班人，佢哋过去虽然剥夺咗人哋嗰啲嘅钱、抽重税，或者咧嚟到破坏人嘅家庭，但系后屘佢虽然犯咗错，佢哋知得到悔改，跟住佢哋愿意喺神面前认罪，接纳约翰嘅洗礼，表明佢哋嘅心意。故此，佢哋最终系俾神接纳咗，佢哋进入天国。就好似呢个大儿子咁样，最初唔听爸爸嘅命令，佢犯错，使到佢嘅父嚟替佢伤心。但系及后有反省，咁嘅时候佢就悔改啦，佢做嘢啦。就好似呢班罪人，佢哋系令到神伤心失望，但系后屘佢哋悔改归向神啦，就遵行天父嘅旨意。好啦，唔好忘记呢个小儿子系咩啊？就是、代表德高望重嘅祭司啦、长老啦，佢哋好熟悉神嘅律法，表面佢哋嚟去遵从，但佢却系违反咗律法背后嗰个嘅精神，更加否定咗主耶稣。好，我睇睇马太福音21章第32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不懊悔拒信他。咁头先我讲呢班人心底里面呢，其实都唔满意施洗约翰，唔肯接纳佢。但主耶稣呢度指出佢哋嘅心态，更加指出娼妓、税吏、妓女呢一啲人悔改，有行动表明佢接受约翰嘅洗礼。但系祭司长老呢，睇到呢啲人悔改嘅事实，睇到约翰嘅能力，但仍然硬住心寒，唔肯相信，毫无悔意，不为所动，所以呢班人最终就被拒绝于神国之外。咁我哋喺度谂一谂，究竟呢个大仔好啲啊，定细仔好啲咧？阳为阴奉好啊，定还是阳奉阴违好呢？其实你可能真系话，哦，咁我宁愿前者啦，阳为阴奉好啲，咁都啱嘅。但你只系啱咗一半嘅。其实两个儿子都唔系咁完全嘅，两个嘅儿子都冇带俾爸爸有完全一开始嗰种嘅喜乐。当然到最后嗰个大仔咧，点都比个细仔好啲嘅。但你谂一谂，最理想系乜嘢？最理想就个大仔一听到爸爸叫佢做嘢，哦好啊，爸爸冇问题，我即刻去做。咁佢真系唔单单应承，佢去做，乐于进行，彻底嘅嚟到实践，呢、这个就能够使到咧父亲咧有满足嘅喜乐。好啦，所以记住，两个仔咧其实都唔系咁好，唔系咁完美，但系个大仔比个细仔好少少啦。但系唔好忘记，真正讨神喜悦嘅，就是将信仰 同埋實踐並從。信仰實踐並存嘅人呢，先至得到神嘅喜悅。神唔係單單喜悅我哋讀經祈禱，呢個係當然啦。但係如果我哋冇實踐呢，神都會失望嘅。但係如果兩者並排呢，咁就會爭好遠啦。呢度藉住呢個比喻提醒我哋一件好重要嘅事，記住，承諾唔能夠代替實踐，美言唔能夠代替善行。有時我哋許下咗承諾，但係如果我哋唔實踐，呢個承諾係冇意思嘅。你講到天花龍鳳都好啦，但係你冇行出嚟，一樣係冇價值嘅。唔好忘記小兒子點講啊，父啊，我去係好有禮貌嘅。你有冇留意到嗰段經文咧？個大仔咧，連阿爸個名字都冇叫啊，冇稱呼爸爸。好啊，唉，我唔想去啊，冇，即係話我唔去，甚至可能好粗魯咁樣去回應添。但係真正嘅禮貌係乜嘢咧？唔係表面，嗱，要信服。另一方面，好一啲好少嘅事，可能就會破壞咗善行噶咯。咁本來係好好，但係因為你開頭可能唔係好開心，咁咧或者做得好唔滿意嘅時候，好唔樂意，咁就破壞咗嗰個嘅過程啦，係令到嗰件事有啲瑕疵啦。或者過程當中，我幫人哋做啲嘢，少一種謙和，少一種愉快嘅氣氛，就會俾事情咧搞到咧其實冇咁理想。咁我想講啲咩啦？但好似好複雜，我舉呢個例咧就明㗎啦。咁我外父外母。即係喺度嘅時候，我外父離開咗世界咧，就當年喺度嘅時候，喂佢生日咧，咁我哋一定要點樣咧？就我冇飯食噶，因為點解咧？嗰時佢哋嘅生日咧，即係或者做節咧，咁咧就食飯嘅時候係擺禮拜六晚嘅。咁啊，因為咧就啲細蚊仔禮拜日如果食飯食到好夜咧，咁因為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啦，翻到屋企一夜啦，咁所以星期六晚，咁就好重好慘啦。十次有九次我都冇出席嘅。因为逢星期六晚咧，我教会啊，无论嗰阵时嘅大埔或者粉岭堂咧，都有晚堂聚会噶嘛，我一定要讲到噶，冇得食不得止啊！我仲要点样咧？我仲要俾钱噶。咁咧，我太太就话：，喂，做节、哦、生日、哦，攞啲钱俾阿爸或者阿妈嚟得去过生日啦。咁好真，我都有啲唔系几想，又冇得食，仲要俾钱咁样。咁但係你公終於有冇俾啦？梗係有啦。咁但係可能俾嘅時候，攞去啦。後屘我太太講咗一句説話呢，就令我改觀咗，或者至少表面改變咗啦。佢話：你開心又要俾，唔開心你都要俾㗎啦。點解你唔開開心俾啫？你開心俾嘅時候，我覺得你好錫阿爸阿媽囉，咁我都會錫你多啲囉。咁諗下又係喎，雖然唔係好想啫。咁但係我都要俾咯，俾咗佢都唔開心，咁於是以後我就會好係啦，攞俾佢哋啦咁樣。哇！佢有陣子係強顏歡笑，但係都好啊。所以記住，所以個大仔佢拒絕咗爸爸，但係如果佢去做係好嘅，但如果佢一開始好開心，好阿爸，我樂意去做，係會更加好呢？好啦。呢、这個嘅比喻，我哋已經解釋咗啦。個背景我哋更加清楚啦。咁對我哋有咩嘅意義呢？嗱，我哋點樣去實踐？其實喺現實嘅環境當中，我哋見到唔少嘅大兒子同埋小兒子喺我哋身邊出現，又甚至我哋自己都扮演緊大兒子或者小兒子嘅角色喎。嗱，好簡單舉個例，信仰嘅尋覓者，有啲嘅人咧好口硬嘅。佢拒絕咧，你但係佢被邀請，否定個信仰。我教會好多年青人啦，咁佢啲父母嗰陣時咧就唔信耶穌嘅，甚至鬧佢哋嘅。但係後屘見到佢哋生命有啲改變啦，咁啊，但係佢哋又顧住自己面子喎，咁佢又唔會話主動翻教會喎。咁後屘咧，即係我哋啲會友咧，有陣時帶啲刊物啊，帶啲程序表啊，翻去屋企啦。咁啊，等低佢父母有睇到，后屘我最记得个家庭点啊？个爸爸话：，喂，我想跟你翻去教会。阿女好惊，做咩啊？其实佢爸爸原来想了解多啲信仰，但系佢又顾住自己面子，冇啊， 你成日翻教会，我想睇下你呢间教会点啊嘛，我咪落去睇下咯咁样。咁啊，跟住个女真系带咗去。第二个礼拜话，我都想继续睇。我女觉得好奇怪吓，睇完一次一次，碰到好感恩。佢嚟嘅时候，我跟住同佢好好地打招呼啦，建立咗关系啦。结果好感恩啦，后屘爸爸妈妈都决咗自信主，后屘喺我哋教会里边咧都好投入添。所以嗱，呢、这个咪就系大儿子咯。佢开头系反对嘅，或者口硬嘅，但最尾信咗。咁啊，好多人都去日本啦，我都认识日本一啲宣教士啦，又或者即系我哋都有个日本嘅小组啦，喺日本啦。佢同我哋讲咧，佢哋向日本人传福音系好难，因为日本人系十唔会拒绝你嘅。但系只要日本啲包装好犀利噶啦，嗰啲嘅礼物咧都包得好靓噶嘛。如果你话喂，我哋有个特别聚会，你嚟啊，佢一定唔会拒绝，好好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一定嚟嘅。但系可能就系嗰聚会之前一两日咧，就话俾你听，啊，我啱啱有事，今次唔得，下次啦咁样，十次推你八次。就算你同佢讲嘅时候，佢表面系耶，佢系好恭维你，但系完全冇心装载嘅。咁啊，正如有啲嘅人，即係都見到而家我哋喺英國咧，咁有啲人嚟咗啦，咁啊可能要陪自己嘅太太翻教會啦，因為要揸車啦，特別可能佢自己仲未有嘢做啦，但太太咧就已經有嘢做啦，咁啊有錢嗰梗係話事啦，係咪？咁啊要陪太太啦，咁啊冇個地方佢咪跟住入嚟教會咯，但係可能心不在焉家，咁咧即係呢個就係小兒子啦。好啦，第二種就係、是、信仰嘅實踐者。我唔知道你哋洗礼嘅时候点啦。当年我建立永恩堂嘅时候咧，我洗礼嘅时候咧就有张表要填啦。呢张表后边咧就有一个立愿书嘅，咁啊好多俾你 tick 嘅。我愿意恒常嘅翻嚟崇拜啦，我愿意侍奉啦，我愿意亲近神啦，愿意十一奉献啦，我愿意嚟到乜，咁俾你 tick。但下边一句系点讲咧？你所 tick 呢啲系冇法律嘅效力，不过喺神面前系好重要嘅承诺。因为冇法律效力咧，所以有好多人咧不立不立嘅时候咁就 tick 噶啦。咁啊，但系咧，有啲人咧就咩都冇剔噶。我记得一次同工同我讲：，喂，牧师呢、这个咩都冇剔，俾唔俾佢洗礼啊？咁我话：第一就洗礼咧，基本就系佢要相信佢悔改就可以洗礼噶啦。咁啊，但系佢冇剔呢啲咧，就冇影响到佢洗礼。我但系唔好净系睇佢剔唔剔，你应该关心佢点解佢冇剔呢一啲。咁后屘都了解咗，原来好感恩嘅。佢係做即係基層嘅工作啦，輪班工作啦，所以佢未必能夠禮拜六喺禮拜日放到假啦。所以話我未必個個禮拜六禮拜翻到教會，所以咪唔 tick 咯。好啦，咁佢話到，我都未必能夠日都睇聖經，但我會盡量去睇。咁所以我亦都唔敢 tick 啦。佢更加要承擔住整個家庭嗰個嘅經濟嘅開支。佢話我收入微薄，咁我真係未有呢份嘅信心想奉獻，但我一定會奉獻嘅。喂，我就欣賞佢嗰種嘅認真喎。但系好多人咧，剔咗之后咧，但系冇做嘅，咁呢个咪就系小儿子咯。咁我相信，如果嗰个好认真面对嘅，佢慢慢生命成熟，佢亦都经历到神更多嘅时候，佢有恩典之后，佢就会实践咯。所以呢个系好重要。求神你有帮助我哋去检视，我哋会唔会做咗个小儿子？我哋咧喺神面前应承咗好多嘅嘢，但系我哋有冇实践？我哋嘅承诺咧，特别喺困难里边，我哋向神开出好多条件，但我哋有冇做到咧？最后就系事工嘅执行者，呢个系乜嘢咧？就系有阵时我哋嘅屋企人啦，我哋嘅太太啦，或者我哋嘅父母啦，俾一啲指令我哋，叫我哋嚟带去做，咁啊，因为佢哋由上而下啊嘛，哇，好有压力嘅，咁啊，好啊好啊，唯唯诺诺，但系最终系咩咧？就系阳奉阴违咯，引嚟嘅结果系咩啊？可能系对不利咯。好简单，我作为一个父母，我啲细蚊仔嗰阵时咧，即系仲细个嘅时候，可能十零岁啦，都会喂，你今日有冇灵修啊？好好地灵修啦，咁样，哦，会噶啦，会噶啦，咁啊，跟住咪睇睇咩咯？睇电视啊，咁而家咪即系打机啦，咁当然而家佢大个咗，好啲啦。咁嘅时候，可能佢会应承爸爸妈妈嘅嘢，可能太太叫你做嘅嘢，哦，好冇问题，但系你会唔会真系实践咧？甚至好可能有阵时佢会。当面顶撞你，咁但系后屘佢谂清谂楚，觉得系好嘅，咁佢咪会实践咯。咁最终系咪得福咯？嗱，当然会有啲例外嘅，可能我哋有阵时太急啦， 冇辦法，冇記到即係啊細數呢一啲嘅情況，我應承嘅引嚟嘅咩後果？咁你思前想後之後咧，覺得唔妥，咁你咪拒絕咯。咁呢個係可以接受，但你要承認你自己嘅錯咯，當面澄清好過不了了之啊嘛。咁大家可以打梁永善牧師咧喺網上面睇翻啦。我曾經同一間教會咧就講聖靈果子，最後嗰集咧就係講咩咧？就係實踐你嘅承諾。我曾經啊喺新年嘅時候啱結婚第一年啊，我太太咧即係同我嚟到拜年啦，恭喜我，我俾咗500蚊利是佢啊。咁後屘我太太好開心問以後有冇啊，我就冇計清楚，我話梗係有啦，希望我哋長年一路好長嘅相聚，我每一年加倍俾你，即係第二年就1000，但係唔係加500喎，咁啊第三年就咩啊2000。咁啊，第四年就4000，第五年8000，你计一计条数啊！如果结婚40年以上啊，咁嘅时候，嗰条咁咩啊？系天文数字嘅数嚟噶，仲劲过咧，即系恒大啊、碧桂园争嗰啲钱啊！咁所以咧，我过咗2年到，我就已经承认我唔得啦。所以有阵时我哋系好冲动之下，我哋冇嚟到计算清楚，而我哋错咗，我哋唔能够遵守呢个承诺，我哋要认错。要承认自己嘅不足，求神帮助我哋，叫我哋喺佢面前唔好常常阳奉阴违。若果我哋有软弱，我宁愿你系阳为阴奉，但系我仍然好深信，当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就能够遵照神嘅吩咐去做，我哋就一定得到神更大嘅喜悦。好简单嘅一个嘅比喻，但系我哋会睇到呢段经文里边。其实好宝贵，教导我哋，提醒我哋应该点样做，好愿意呢篇嘅信息都成为你哋嘅帮助，更加期望有机会继续嘅服侍大家，祝福大家教会有更大嘅发展，喺牧者带领底下有更大嘅祝福。